暗里的解释，梦里一句真心话，纯洁的我像明月，不慢乎分赶紧回，甘愿乎你你乌鸦你白，对你一生如欢会。 我不知道以后， 以后

长出了智慧，何必管我会是谁，别因灰一起化成灰。犯规爱太吊诡，给我告解的机会，当汗水生尽味蕾，诱惑谁舍得为。你是我爱的原罪，胸口涌出的蔷薇，吻在心扉刺痛的甜美，惩罚我爱的绝对，不能接近的蔷薇，荆棘的滋味美不美。你是我爱的原罪，胸口涌出的蔷薇，吻在心扉刺痛的甜美，惩罚我爱的绝对，不该触碰的蔷薇，荆棘的滋味却更美。 的脸，你可听见我的泪？原来台北心已不再沉睡，任凭夜凉如水，让我静静享受爱的包围。原来台北你是如此的美， 在梦里一刻经过二十多年，爸爸 着平民家，平平凡凡家中从来无荷花。往过大路东上为何无童话，现实现实生活少不了他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。13488662345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。 舞动京津冀，活力新涿州。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即将火热开启，本次活动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，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，红坤集团全程独家冠名。大赛倡导群众性、多样性、参与性，舞出美丽与自信，活出精彩与潇洒，用充满激情的广场舞蹈来增强体质，用健康快乐的舞步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大赛从3月到10月，历时半年，诚邀合作伙伴和赞助单位，您的企业品牌形象会伴随绚丽的全民广场舞走遍涿州，传遍四方。咨询热线：18630278556。 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8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种任性，不该太多考虑。爱没有总不聪明，只有愿不愿意。刺痛你的心，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可你却的幸福